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21集，魁。通常来说，如果看到一个闯祸精出现在马路中间，那么未必会出事儿。可如果同时看到好几个闯祸精一起处在路中间，那么就表示啊，一定会出事儿。而此时，展昭和白玉堂就看到了这样的情景：梅家那对双胞胎，满记少东家满木华，西谷路小梁子，还有不知道为什么跟他们混在一起的林业火，以及林业火胸前还挂着个兜，里头坐着拖着下巴叹气的小四子。林业火和小梁子看着像是在瞧热闹，站得比较旁边。而路中间，梅家那对双胞胎和西谷路还有满木华不知道是跟什么人在争吵，对面还有几个展昭和白玉堂没见过的陌生人，然后外围聚拢了来围观的开封城百姓也是越来越多。展昭和白玉堂目测了一下，点头，要出事儿啊，看阵势就是要出事儿，而且没准已经出事儿了。两人赶紧往人堆的方向走。 这几个人怎么凑到一起去了？ 白玉堂想了想，大概是闯祸精和闯祸精共同点比较多。五爷边想还边特意四外看了看，确定天尊不在附近之后，松了口气。展昭走到了林业火身边，看了一眼育儿袋里的小四子，有些不解地问林业火： 这儿干嘛？ 林业火双手插腰，十分不满地瞄了一眼自己胸前的兜子。 公孙和赵普进宫去了，然后小四子和小梁子还有大个子想出来玩，大家石头剪刀布，输的挂这个都带他们出来。 意思是你输了？这不是很明白的事情吗？ 小四子叹了口气，换了只手托下巴。展昭伸手戳戳他鼓着的腮帮子。 怎么啦？ 没断奶的才用这种兜子。 小四子指了指那个兜子，撅嘴。展昭有些想笑。 没理由的嘛，素清剪刀石头布从来没赢过，这次竟然能赢我，难道他们合伙使诈？ 林业火摸着下巴在一旁嘀咕。白玉堂打断了纠结的林业火，伸手一指人群里： 这怎么回事啊？ 刚才西无路说看到那个人盯着锦儿不怀好意，然后梅家双胞胎就去问了，那人态度好差，满记少东家也说了两句，几乎就吵起来了，看着是要打架的样子。 展昭听了个云里雾里，不解： 双胞胎跟满木华怎么跟你们碰上了？ 路上碰到的，满记少东家跟双胞胎一起，那个少东家貌似认识锦儿，笑话锦儿超龄还做育儿代理，结果跟西葫芦差点打起来，然后那对双胞胎来添乱，一个要打一个要劝架，这时候正好那几个人走过盯着锦儿看，西葫芦和少东家突然看着那几个人说他们不怀好意盯锦儿，结果从对头变成统一战线，现在是四个人跟那一会儿在吵架呢。 展昭和白玉堂依旧是听了个云山雾罩。 小四子这样子路人看他很正常吧？ 虽然展昭已经很小声说了，不过小四子还是眯着眼睛瞧过来了，他今天的确超级不满，一路上大家都看着他笑。白玉堂扶额，这育儿袋今天之后估计会风靡开封。 倒也是，不过刚才走过来看了一路了，还有不少当着面笑的呢，西葫芦最多瞪一眼，就那几个人不同，西葫芦非说他们打小四子主意。 是不是因为之前小四子被拐走了一次，所以这次他比较敏感？ 那满木华也是一样感受吗？ 对哦，两人几乎是异口同声，我倒是要好好观望一下，如果真有人打我锦儿的主意，就先抓住他们。 小梁子跟个小大人似的说完，伸手去抓小四子的手。 锦儿别怕，那些坏人再也不能靠近你了。 小四子笑眯眯点头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看林业火。 西葫芦是莽了吧唧的，但是莽人有莽人的智慧，这小子看人蛮准， 那个满记少东家不是很会做生意吗？成功生意人大多眼光独到，我觉得他俩的感觉可信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点了点头，转过脸去看跟四个闯祸精在马路当中对峙的人，觉得对方对小四子不怀好意并不是拦下别人的理由，因此展昭和白玉堂并没有急着过去，做人要讲道理。那四个愣头青也许可以胡搅蛮缠，他俩却不能。小梁子说的没错，观望一下再说。被四人拦住的一伙总共五个人，穿着一样的衣服，衣服上都有统一的家徽，是一朵盛开的葵花。 葵？哎，好像在这次入城的人马里面看过这个图案。 这是魁王府的徽章。 展昭正想着，身后就落下了一个人，展昭和白玉堂回头就见是折影，身后屋顶上还有紫影，他们估计是赵普不放心小四子让他们跟来。 王爷这次进宫啊，就是跟皇上商量是几个家族的事情，之前包大人将这次来参加寿宴的所有官员的名单列了一下，其中地方上来的有几家是符合前朝后代的条件的，魁王府是特别值得怀疑的。 哪些可疑？ 魁王府的后人都是魁山卿的后人，魁山卿当年是李辩朝中重臣，后来叛变，并且他与崔海还是把兄弟，但是崔海家破人亡之时他并没有去救他，也没去寻他的家人，然后呢还有一点巧得一塌糊涂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瞧他，巧得一塌糊涂，这口气是跟小四子学的吧？一旁小四子笑眯眯看众人，折影接着说， 那个兵部司马曹南是魁王府的女婿。 是吗？ 嚯，难怪胳膊上都缠着黑纱，还在丧事阶段啊。 魁山卿早就死了，但是他儿子魁木，也就是现在的魁王还在。曹南是魁木第十九个女儿的相公。 第十九个女儿？ 展昭和白玉堂都睁大了眼睛看着折影，折影点头啊点头。 魁家人丁兴旺，魁木有二十多房夫人，三十五个儿子，二十八个闺女，多少孙子孙女儿那就不细说了。他家有规矩，所有男人必须十六岁就成亲，然后每个人至少十个以上的媳妇儿。 展昭和白玉堂张大了嘴，林业火也忍不住挑眉， 这家伙肯定想造反。 展昭和白玉堂同时看他，小四子也扬起脸， 小林子你怎么知道他要造反？ 多生儿子，确保万一造反失败满门抄斩能留下点香火吗？ 众人都瞧着林业火，觉得这想法挺荒唐，不过又好似蛮有说服力。的确，剩他几十个，几十个再生几百个，香火就延续下去了。展昭和白玉堂继续看街中的乱子。现在的状况是，魁府的人要走，西葫芦不让，说要抓他们去见官。梅家双胞胎好像跟魁家有什么过节，梅天飞就问他们偷自家寿礼了没，满木华说他们瞪他家小财神要赔钱。展昭和白玉堂哭笑不得，这几个闯祸精果然是不讲道理的。 魁府是重点监视的对象，这样在街上吵也吵不出个所以然来。 也的确是不像话，哼，我去阻止一下。 只是没等展昭上前，小四子突然就近抓住了白玉堂。白玉堂看他，展昭也停下脚步。小四子盯着那几个魁府的人看了看，伸手一指站在最后面的一个。这五个人显然一个是老大，其余几个是小弟。那个年纪最大的站在最后边不耐烦地看着，而另外四个则是跟这边的四个吵。展昭和白玉堂不解地看小四子， 那人怎么了？ 他拿走了于伟琴呢。 啥？ 他是那个拿走姚琴于伟琴的黑衣人？ 不知道呢，但是他有于伟琴，我看到他交给一个老头了，那个老头是他爹。 展昭和白玉堂就有些搞不清楚了，这怎么回事？两人仔细打量那个人， 看着年岁40不到，36、37，人长得挺高大，样子普通，不过身材健硕，功夫看着也不错的样子。 他是谁啊？ 魁家23少爷魁心幽。 魁心幽？这名字起的是有多少有心事儿啊？ 林业火在一旁听吐槽，小四子和小梁子闷闷的笑，展昭一脸佩服看哲影。 你是只认识这一个，还是那一家50多个孩子你都认识？ 不是50多个孩子，是第三代50多个，第四代100多个都对得上号。 啊！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